陈锋，主持铁男。 好，昆仑峰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我咧又系请到阿三哥帮我手嘅。 我嚟万打罗， 万打罗，你有咩万打罗啊？你都好多嘢嘅。每次点解我哋嘅节目做过时啊？咪因为你 系， 因为万打罗咧， 因为打罗打得慢啊。 嗱，我问你啦，你知唔知我哋嘅节目做咗几集？ 我就知咧，就幾乎拍得住天南咁滯噶啦。 係咩？冇咁誇張，咁誇張啊！冇天南勁啲。咁我你由2015年就開始，五月咧就開始噶啦。 係。 咁開頭咧，我哋諗住係做兩三個月嘅啫，即係做12集。係。其實主要咧就係講即係我哋講嗰係民國。初期唔係民國，係清末嘅時候咧一啲殺手嘅故事。 係。 所以有人問點解叫昆崙峰咧，就係、是。其实嗰时候我系攞一首诗最尾嗰两个字嘅，去留肝胆两昆仑嘅昆仑。 呢个谭嗣同嘅著名诗啊， 系啦系啦，冇著名诗。咁啊，攞咗嗰两个字，咁啊，谂住吹下呢啲咁样嘅杀手风嘅。 嗯嗯。 哇，而家可能拉得噶，听紧譬如话你鼓吹喎，吓，好似嗰时未兴。 昆仑可能啲境外势力嚟嘅。 系啊。 昆仑奴就系啲黑奴啊。嗱，大家睇过唐人小说《昆仑奴》啦，咁其实咧考据咧，佢可能系黑奴或者系肤色较黑嘅，可能系印度嗰边买过。嘅奴隸嚟嘅， 但有啲人有啲神話就話昆崙係唔存在噶嘛。 即係話即係西山王母之類啊咁樣啦。咁因為比較遠啦，遠嘅當然唔存在啦。咁其實有喺度嘅， 喺度啊。咁咧，我哋咧一做又唔覺意就做咗五年啦。咁咧亦都係依點講咧？依一輯嘅最後一集就係今集啦，就係126集， 係 126集。都追咗5年，咁然後咧，我哋咧，咁我就會同阿台長有個新節目嘅，就係喺星期二咧就會試行兩集添先嘅。咁咧，你睇到呢個節目嘅時候咧，就應該我已經做咗兩集噶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喺星期二嘅10點睇嘅。咁我哋講完呢啲咁嘅台務之後咧， 你應該要講下你預過你節目係乜嘢節目嘅喎。 啊！我如果係喂，都係三個城，有啲咩萬打羅咧？係，冇理我講漏好多嘢。咁個節目咧就係阿台長嘅概念嚟嘅，主要係講咩咧？講呢、這個即係呢個世界各地唔同嘅戰役啊，即係唔同嘅戰役。咁我已經做了一集噶啦，就係、是、上禮拜二嘅，就係講咩咧？就唔係上禮拜前個禮拜二，依一集出咪錄播啊嘛。係。咁就係講呢、這個馬拉松戰役。 系， 咁然後咧就上個禮拜咧就會做咧就依個咩咧就係、是、做依、這個倭寇，即係戚繼光打倭寇嘅故事，咁啊就係、是、就話上個禮拜講噶啦。咁 OK， 咁啊會即係總之，如果你對戰爭有啲興趣咧，不妨可以聽下嘅。 即係世界各大戰役啊，滑鐵盧戰役啊，咩金泉關戰役啊之類，戰狼三百嗰啲啊。 我話即係萬達落咗，我唔知道。要問下台長啦，因為咧我就真係好似三哥講啊，係萬達落嚟啫。就係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可以星期二咧收睇嘅，或者如果係今日見到今日先知咧，咁你可以重温翻嘅。 係 OK 好啦，咁我哋講完啲台務之後咧，咁我哋又講下啲少少時事啦。而家只細菌咧，嗰只咁嘅武漢肺炎或者中國肺炎， 個病毒唔係細菌啦，嗱又有 病毒，係我再講咗啦，病毒唔係細菌，呢個病毒咧，而家咧就聽講已經厲害到可以轉種咯， 嚇變種， 係啊，轉咗唔同種， 係 即係好奇喎， 係 話喺冰島咧有人咧確診咗，身體上有兩隻種喎， 係 咁得人驚喎，嚇即係唔係。唔係簡單喎， 係因為冠狀咧，因為啲冠咧，即係帽，咁啲帽咧就佢好多一個病毒都冇嘅，咁啊換下咧就換咗樣噶啦。 即係大家太高，唔係，所以我咪所謂雜種就係雜種 啦。係啊，佢即係轉啲病毒咧過咗十代到啦，咁因為病毒啲壽命好短嘅啫，咁就你可能即係幾日咧，佢又已經有少少變 嘅 啦。 哦，咁樣嘅，所以咧而家喺冰島就已經係有確診，話唔止即係。話有好多病毒已經唔係最早期嗰只噶啦，係啊，所以幾得人驚咧嚇。咁啊，所以咧咁嘅情況之下咧，仲有香港政府咧都勸大家咧係少啲出街嘅。咁所以我哋今日講咩咧？就係、是、我哋唔出街有咩好做啦？我睇下第一張圖先，係啦。咁啊，疫情持續係閉關練功啦。咁啊，其實我覺得其實 香港人咧，其實都係好匆忙嘅人嚟嘅。咁啊，喺呢個疫情下邊，如果能夠即係嗰啲公司啦，唔使一定係喺前線嗰啲職員啦嚇，係、如果可以喺 home office 嘅話咧，喺屋企翻工咧，咁其實真係可以試下閉關練功。係啊，咁啊。咁有不過有啲人就話啦，哎，我哋唔係喎，我哋連去做 gym 都做唔到喎。 係， 即係咧，你而家去啲公園， 而家已經係封曬㗎啦。 係咯，封曬㗎啦嘛。佢而家連嗰啲政府啊，或者係嗰啲私人嗰啲都封曬㗎嘛。 政府就1月29日已經開始封到而家。 唔係，佢又跟住開翻一陣㗎又。 冇。 有網球開咗一陣。 網球咧，但係體育館冇，即係做 gym 嘅冇。 做 gym 嘅冇。 係。 咁嗰啲咧，咁嗰啲私人嗰啲咧，譬如嗰啲咁 私人嘅又開過，咁所以先有人仲係。 又重要啊！咁係啦，咁而家有啲人話啦，喂，如果我係去開 gym 做開運動嘅，屋企好難搞喎，唔夠。咁其實咧，大家可以接受一啲新嘅概念啦。 嗯。 咁啊，以前咧，我哋有一種叫大小法則嘅。 嗯。 咁啊，而家做 gym 咧，練大隻人就知啦。咁就話咧。你想拎，即系你想大隻啲，咁你拎重啲， 啊，所以大肌肉啦， 练啦，练大肌肉啊。咁如果你想冇咁大隻嘅，就拎轻啲。 系 咁咧，咁有啲人话我练大隻个，我屋企边度咁重嘢拎啊咁样。咁原来而家有啲新嘅即系健身嘅方法咧，即系健身嘅理论咧，就已经唔再用呢样嘢噶，即系唔用大小法则噶啦，而系用咩咧？就叫做总负荷量啊。 系 总负荷量，即系话咧，你只要你一个星期里面嘅。最重嗰、那個，你曾經拎過最重嘅總數，係同你平時拎嗰個好重嗰個咧嘅重量嗰個總數一樣咧，基本上都相同嘅，即係嗰個你都練大隻嘅話，係啊，咁啊，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譬如話我譬如我好大力嘅，我可以拎到200kg 嘅，好勁啦，係200kg 啊，拎200kg 嘅，咁你話我可以拎不過200kg 我冇可以拎5次咁。咁呢個咧就變咗係等於1000kg嘅總負荷量，係咪？咁但係如果你話啊，我唔係喎，我係即係屋企揾唔到呢200kg咁重嘅嘢，咁屋企嗰有個50kg嘅咧，咁我只要咧拎翻個次數多啲咧，同你200kg拎五次嗰個1000kg嗰個總數一樣咧。效果是冇分別的，所以咧呢個真係其實幾對我哋呢啲唔係好大力嘅人嚟講咧，真係一個福音。 係咁，但係咧，你係要真係練到起即係重，即係呢啲重力訓練嚟講咧，你真係要練到即係阿樂嗰啲咁嘅大肌肉嘅話咧，始終真係要一個好即係好重力嘅嚇嗰個。 係咪？佢而家就係話咧，你唔使，你只要個 total 重量得嘅，即係你 total 嘅重量。即係你只要做到嗱，譬如我做我拎200好重嘅200，或者有人你又拎得100咁啊當，咁你話哦你拎嘅次數，因為你200我次數可能少啲嘛，我拎100嘅次數可能多啲咁啊，咁只要我拎多一個總數等相等，佢喺嗰個即係而家最新呢種咁樣嘅運動嘅理論嚟講咧，係相同啫。就係冇分別嘅啦，即係唔係話喂，我一定要走去拎好勁啊，好似拎到好犀利先至練到大隻，唔係，只要你個總重量係相同就 OK 啦。 就好似我哋啲咁手無殺雞之力嘅啊，即係捧托鐵托唔起嘅， 即 係咁啊分幾次啊？ 即係如果你真係如果你話你想做到阿力舒華新力啤嗰啲啦，咁大隻咧，咁你只要個總重量做到都一樣嘅，不過問題就係佢個總重量。你都做唔到啊！即我當日睇過佢嗰個練習嗰啲咁嘅資料咧，佢下下拎幾千嘅大佬，即係個總重量啊， 係 幾千個 kilo 嘅。咁你話你譬如你拎100個，佢幾千 kilo。 咁你可能咧，即係一日十個鐘啊，即係你分好多次啊，真係要有冇咁多時間啊？ 佢仲一個星期嘅總數嘅，咁人哋一日就已經做咁多啦。哇！你真係做24小時我驚，咁所以咧你又未必做得到壓力嗰種咁咩嘅。但係如果你未去到呢個世界級呢啲咧，即係壓力都係世界級。 即係我哋而家講係 一般， 即係我哋練嘅身體好。我哋耐力或者我哋一啲咁嘅即係六嚿腹肌，咁啊老鼠仔有啲老鼠仔係可以嘅。 其實六嚿腹肌都唔使嘅，六嚿腹肌咧。你脂肪比例低就得嘅， 係 即係你你知個脂肪比例低咧就出嚟嘅啦。 其實每個人都有腹肌嘅，只不過你遮 咗啫嘛， 脂肪層， 你個腹部嗰啲個皮下嗰啲脂肪多咗，遮住咗後面啲肌肉啫嘛。咁你唔係咁，所以我時咧，我即係你知深水埗啦，比較多啲即係依賴藥物為生嘅青年人啦，因為中年人啦，咁佢哋夏天咧都好中意瞓喺街度咧打大赤腳㗎。 好大隻㗎個腹肌，一嚿嚿好靚㗎，係嘛？因為佢哋即係食得嘢少，又依賴藥物多， 咁啊冇脂肪， 係啦，當然脂肪好低啦，咁變咗佢哋嗰啲腹肌就真係一嚿嚿嘅。係，不過有時咧。其實遮住好嘅，因為唔係個個人原本腹肌都靚嘅，有人啲腹肌係唔靚嘅，因為有啲人我哋畫公仔或者睇嗰啲人咧，啲腹肌兩邊好平衡咁啊，梗係靚啦。咁其實有啲人咧，啲腹肌一嚿咧，有啲上下兩粒啊，有啲又唔係齊齊八嚿啊，可能上邊左邊有六嚿啊，右邊咧可能有幾多嚿咁，係亂曬龍嘅。其實有啲腹肌咧。是天生不靓的，那些不如有个肚墩就好过了，不是很臭样的。但是我就觉得好笑，你用那么多时间去练到自己的、就是、肌肉很靓，其实你竟然没什么几个 show off 的。 是夏天的。但是呢你即是你的身体的肌肉呢是那个结实柔软度高的话，那你人呢就没容易受伤。你即不是说啊我都不会打不会踢波打篮球啊，不会真的打摔角的。那其实都一样的。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搭巴士挫挫。都會受傷的嘛，係啊，咁所以我哋平時練到，我唔係話一定要係 soft 嗰啲，但係起碼我哋身體即係有啲乜嘢喐嘅時候咧，我哋都頂到一下。 係啦，所以啦，如果你即係話去唔到 gym room 做咧，又話驚死個驚個重量唔夠勁，你練唔到你本來要嘅嘢咧，這個你就可以這個藉口你可以放低啦。因為咧，其實咧，你只要總負荷量係相同就得啦嚇。仲有咧仲有一啲係，譬如話你想肌肉發達嘅，即係想個肌肉大啲嘅咧，咁你每一個動作做嘅時間嘅間距，時間嗰個間距咧就係八秒鐘。如果你咧想練肌力嘅，即係頭先阿三哥講，即係話我想練翻啲肌力出嚟嘅，即係有啲多啲力嘅，等我身體唔好咁弱雞嘅咧，咁咧就你每一個動作嗰個時間咧就 keep 住六秒鐘，咁呢個可以增加你嘅肌力嘅嚇。咁你問點解係咁咧？點解六秒八秒咧？咁啊呢啲咧就好科學嘅。 咁其實呢個咧。就應該就有分嗱，而家就興啊，嗰個間距間歇運動。 唔係嗰個休息時間。 係啊， 嗱，係每一個動作一個位置。 即係而家興咧，就而家坊間興咧，就係一個間歇運動啦。咁咧就係我做一組運動，咁可能係比較快啲嘅運動。咁咧就中間咧就即係休息嘅短時間。咁咧就跟住再做第二組。 我係今唔係講呢個， 係 我哋話每一個動作，你嗰個完成時間，即係話我做 bicep， 我想練大個 bicep， 我拉上嚟咧，再放落去咧，即係呢個向心離心嗰度咧，嗰個訓練咧，嗰個一個動作嘅完成度 係 要八秒， 係 八秒， 係。 然後如果我想練肌力嘅，就係六秒，係。 我諗呢個原理都差唔多啦，呢個原理。 唔係跟住個動作與動作之間，你已經講過。 呢 個動作做完咗，譬如我做十下 bicep。咁如果我想練大肌肉，咁我每一個動作係八秒，即係慢慢地八秒咁樣做完曬啦。咁十個都係八十秒啦。咁然後咧就你間距啦，就每一組動作與第二組中間嗰個時間啦，嗰個時間咧就係休息最好係一分半至兩分鐘。兩分鐘就唔好有啲人咧就話三十秒就做，咁其實咧係冇必要嘅。 係咁睇下你啦，嗱，因為而家咧就有兩種，一種 HIIT， 一種咧就係TABATA。 係咁 ，HIIT 又唔同嘅 ，HIIT 咧因為佢係增加你個心跳率， 係就係好短時間之內可以同你係消耗最多嘅熱能。係 嗰個同我而家講呢個練肌肉嘅有啲分別。 係 咁啊，喺嗰個咧，你而家嗰個係增加心跳率，同埋增加你嗰個我哋叫做 afterburn， 即係你運動後之後仍然能夠燃燒嗰個效果。咁嗰就係 HIIT 做。HIIT 有個好處就係咧，好短時間我哋就可以 得效果。同樣嘅時間咧，你消耗更多嘅熱能，或者咧係你想消耗同樣熱能咧，你係只係需要少啲時間，可能做嗰個二十分鐘，即係效果同你係做一個鐘頭一樣。 都唔使十分鐘內得嘅，十分鐘內 咁。另外咧就有一個更加短嘅特別睇就係嗰個 TABATA， 咁呢個人名你個博士嘅名嚟嘅，去研究出去，即係一個運動科學專家嚟嘅。咁佢咧就係研究就係頭先講啦，我係。嗰、那個唔需要好似 HIIT 做咁劇烈嘅咁，但係咧，我哋亦都係一個中即係中運動量嘅，咁就可能做十秒，跟住再唞個幾秒，跟住再做第二，咁咧佢咧就研究每日即係做四分鐘，同你每日做二十分鐘咧，即係再跑完二十分鐘咧。 一樣的效果， 冇分別嘅，冇分別，一樣效果。而家已經好多好多呢啲。 咁但係咧，兩個咧，一個咧就係車 B A 車，特別就係話練你嘅耐力，係啊，你心肺能力 係。 咁咧而個 H I T 咧就係練你嗰、那個就係話幫你係消脂、 心跳率，同埋令到你嗰個 metabolism 高翻。 係 係咁啊，兩個其實呢兩種都係最新，即係叫做咧係俾啲人咧係即係冇乜時間去做運動。係，但係問題咧就係、是有少少劇烈嘅都 係啊，咁就特別 HIIT 啦，咁我就跟個即係網上做啦。咁嗰個係即係嗰陣時就網上查，做四十分鐘，其實我都做廿分鐘，做廿零分鐘。或者我耐力咧都算係咁上下，但係咧我做廿零分鐘咧冇零添，廿分鐘已經係。 如果 HIIT 我哋都係做十分鐘，已經好頂 啊。係啊，做廿分鐘我已經係攤咗喺度啦， 已經喘到爆燈嘅啦。啊，咁嗱，咁呢個咧就係、是、即係你做，如果你真係話我哋做一啲。即係 physical training 嘅話咧，喺屋企做唔做得都做到嘅，咁亦都可以咧keep 住你嘅話，我係 keep 住要增肌嘅，都一樣得嘅，唔係話一定要去 gym room 嘅。 係， 咁我就驚咁樣之後咧，啲 gym room 就執到。 係，咁啊唔係嘅，即係大家訓練，頭先我講啦，大家訓練嘅嘢唔同，咁佢器械多啲啦，就係可以係練我哋嘅唔同位置嘅肌肉。係，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喺屋企咧，始終嗰、那個即係嗰個環境啦，咁冇咁多即係器材或者我哋啲動作，譬如我拉單個，係，咁點解啲人拉唔到咧？其實。就力量好多人有嘅，只是话咧，我哋平时用唔到嗰组肌肉 嘅。唔系你睇到嘅，你睇到，譬如你拉引体上升啦，叫咁你引体上升嘅时候咧，咁啊用嘅大部分系你嘅广背肌啊，同咩嘅。 系 嗰时咧，啲人啊，即系对背部嘅肌肉嘅运用咧，系比较差啲。 系，同埋譬如我哋手咧，好简单，依啲肌肉咧，我哋平时点会用到嘅？ 肯定 用唔到嘅。 拜拜肉。 系啦，我哋唔会用到呢组肌肉。咁咧，所以依一个咧，我可以讲啦，即系有陣時咧，就係可能喺呢個 gym room 咧係有啲幫助啲嘅。 如果你擺擺肉咧，你都有，譬如你好簡單，又拎個屋企個水樽都做到嘅。咁啊，呢啲我哋唔喺詳細講 啦， 可以上網，可以上網。 係啦，咁但係我見到一個咧，就係、是、關節活動範圍同埋嗰個運動速度啦。係，依、這個我相信都好重要啊。 係啊，因為關節運，因為咧每一個關節咧，譬如我哋手咧，咁有個度數嘅，咁大概130度到啦。但係我哋通常咧，我哋都係會用到70度到嘅啫。咁、所以咧變咗咧，我哋去到太大角度嘅時候咧，我哋係會唔習慣嘅，亦都會比較攰啲嘅。咁但係其實咧，當你想你個機能強化咧，基本上你要活動嘅幅度係要大翻啲嘅。 咁你關節嘅活動能力好咧，個人咧自然就會更加靈活啦。 冇咁易扭親啦，起碼。 係啊，前面有靚女，你扇一扇，你都即刻可以扶到。 扶到佢啊！唔好扶完佢之後，哎呀，我膝頭痛添。 嗱，所以嗱，另外運動速度有好重要嘅。 係。 咁你話我成日散步嘅，咁你但係其實你見到啦，喺即係工業區啊，或者喺寫字樓區啊、中環咁樣啦，好多做速遞啦，都大肚腩嘅。是不是我看到行山我出去行山我其實看到行山喂好多大肚腩我自己都前嗰排都個肚腩很大。就是說那個運動速度它悠哉悠哉咁樣。 其實探緊。 是探緊。咁或者我哋喺呢個即係做速遞嗰啲啦其實真係孭住咁重佢好辛苦咁佢都唔會行得太快。咁呢其實我哋點樣可以即係消脂頭先講啦我哋就係令到心跳 心加快啦加快返啦。 係 呀。其實都係死嘅其實呢用運動減脂咧都係麻煩啲嘅，因為咧脂肪嘅熱量太高啦，咁所以咧 相輔相成啦。 減脂你最好都係食少啲啦， 食少啲同埋做運動兩樣。 做運動啦，兩樣就運動就你當係即係我哋叫咩？好似 body building 咁啦，即係令到個形態靚啲啦。然後脂肪，因為如果你食嘅嘢太多咧，始終因為你運動，你唔可能day day 做幾個鐘頭運動噶嘛。咁所以你個運動嘅消耗熱量咧，係唔會及得上你食嘢嗰個。 係啊，嗱，咁上次阿師傅咧就話去嗰日行咗16公里，咁我睇睇消耗咗800多卡路里。咁我跟住查一查，我哋食一碗飯咧已經300多卡路里啦。一碗咋嚇？嗱，你一日食一碗啦。 你唔對你嗰個飲食有少少即係系統地咁去節制一下 咧。咁啊，查一查，食碗艇仔粥都260卡路里。咁你話我食少啲，我一日食兩碗粥啫，都560卡路里。 你唔使咁講緊，咁即係簡單啲啦。總之一磅脂肪夠你跑一個馬拉松，你就知道幾咁誇張啦。如果你話你超磅咗幾百磅嘅，咁即係話你可以跑幾百次馬拉松。 咁但係唔係個個得啦。 咁啊，有啲人做運動啊會悶嘅，咁啊。咁啊，有啲遊戲公司咧就喺個疫情咧就發達啦，因為咧 好多人喺屋企打機， 俾啲動態嘅遊戲。 係啊，嗰啲動態遊戲咧賣到咧即係斷曬市，加上咧就係、是炒到貴曬。咁啊，嗱，而家我哋畫面上面見到咧，有叫體感遊戲，依個咧就 NS 啊，任天堂出嘅。咁啊，我唔係同你賣廣告啊，但我想講下咧，疫情咧有好多人就好慘啊。咁但係咧賣遊戲機嗰支潮發達喎。呢只機咧，我哋買嘅時候咧，即係個疫症遊戲機啊，正遊戲機賣嗰時候咧就2000多元嘅啫。 係，但係你 game 咧就慢慢。 唔計 game 先，唔計 game 先，淨係遊戲機已經炒到咧，嗰前一排冇乜貨啦，炒到4000多。 哇！ 而家咧新貨到咧都炒到3000多，即係起碼咧都貴咗成一半。 係， 咁即係話咧，其實啊，即係有危又有機喎。 係，嗱咁你去嘅遊戲咧，其實好多噶啦。大家見到好似類似跑步啊，嗱又或者係啲球類運動，都係打網球啊依啲。咁仲有其他好多咁嘅活運動嘅。 係啊，咁我介紹呢只咧就係又係啦，佢本來咧原價咧8000多，有個圈，咁啊俾你擺兩個掣，一隻掣擺喺腳度，一個掣擺喺圈度嘅。咁咧呢個遊戲咧。而家咧炒到有啲炒到就1400-1500添，即係又係炒一倍。 係。 咁呢個遊戲有個好處嘅就係咧，佢係以運動形式打機。 係。 所以咧，你做一次咧都好攰嘅。 係啊，嗱呢個咧，即係頭先講翻最簡單打網球。 係。 其實你玩個5分鐘，你成身興嘅。 係啊，成身興。同埋呢個咧，佢係全身運動添喎。咁咧，佢嗰個膠圈咧，那個 ring 咧，佢要你撳嘅。 是 即是你用啲力咧撳，如果你即係佢係可以練到你 bicep 同你個 shoulder 嗰個三角肌嘅，係咁咧，佢有啲即係要跳嘅地方咧，佢就唔係你個人跳啊，佢要你用力press 嗰個圈咧向下，咁個遊戲個熒光幕嗰個人咧就會飛啦，就會有風披著咁飛過去，咁咧會變咗咧，你不停咁撳咧，你啲胸肌啊三角肌好勁噶啦。 咁依一個咧即係寓遊戲於依個運動啦，咁其實亦都係即係氹飲做運動其實。都好嘅，因為我哋成日以前打機淨係幾隻手指嘅啫， 一手指 手指發達，其實唔係嘅，會傷呢啲手指關節嘅， 係 筋膜啦嚇， 啲筋膜發炎。 咁依一個咧，咁其實都係幾好嘅一個遊戲嚟嘅。 係啊，佢仲有一樣嘢，佢裏邊即係設計個遊戲嗰個設計師咧，佢喺個遊戲裏面包含咗咧肌力啦， 係。 柔軟度啦，你見到個肥妹仔拎住個圈咁轉下啦，即係佢會計算你嗰個圈嗰啲動作咧嚟做一啲打，都係同啲怪獸打交嘅。咁你做呢啲嘢嘅時候咧，佢好似咁拉個圈落去嘅時候咧，係可以回復翻你嘅體力嘅。然後咧，你起翻上嚟咧，又再做一啲譬如話forward bend 啊，或者係啲pressing 嘅動作咧，就可以將個怪物打低嘅。即係你見到右邊嗰圖咧，嗱你見到個咧一個好似tree pose 咧，好似呢個瑜伽 tree pose 咁動作啦。咁啊，將個人咧擰落去另一邊嘅時候咧，佢會發出一啲能力咧，打前面嗰三隻綠色怪獸，幾得意嘅。同埋你要不停，同埋因為遊戲咧係行緊噶嘛，你要不停喺原地踏步嘅。而且個原地踏步的過程之中有啲地有啲佢要跑級梯級嘅，你係要踏高啲。咁變咗咧，嗰個四頭肌都練到嘅。再加上佢有啲咧要撐艇咧，佢會將個圈咧壓住喺腹部度咧。左右令嘅，咁令到你嗰個core 個中心嗰個位置咧都可以訓練。 咁其實咧就聽咧，可能咧就都未必係即係諗到係個遊戲點，其實最好就自己去玩一下。係啊， 唔係最好買翻，唔係而家買都貴，因為點解咧？連埋依個嘢要4000-5000。 係咁，但係對身體好嘛？因為嗱，好似而家好多肥仔肥妹啊，屋企真係好多都會有咁噶。咁你與其俾佢上網睇睇咩睇無謂嘢，或者係打機。就是手指咁样俾啲佢哋，咁同埋咧，你最好系玩整嚿双打四打啲，咁佢哋埋啲朋友仔就有动力啦。 系啊， 即系有个比赛性质咧，就有动力。 嗱，我唔系叫你，我哋唔系帮，唔系佢唔系 sponsor 我哋噶，我哋只不过咧觉得呢个游戏咧，我觉得系近期如果你喺屋企冇乜嘢做咧，亦都可以试下嘅。其实呢个游戏机咧，呢个 NS 咧。佢基本上都仲有好多種唔同嘅體感遊戲嘅，咁好多都同運動有關。 咁同埋係譬如 PlayStation 或者係 Xbox 其實都有開發到嘅。咁就但係 NS 就好似係比較早啲，同埋啲都幾好玩嘅啲遊戲都。 係都唔錯嘅，唔錯嘅。好啦，我哋睇下另一張圖啦。嗱，我哋唔打機，我哋做咩咧？最好嘅屋企室內咗做咩？做瑜伽啦。 係。 嗱，做瑜伽咧，其實咧唯一一個危險就係咧，你心紅嘅啫，即係好多動作咧，其實唔需要做得太過太 extend 得太緊要嘅。 即係將隻後踭擺到個頭， 係啊，即係唔出位後邊啦， 尾枕啊咁樣， 又冇乜必要嘅。咁其實咧，佢只係其實我成日話做瑜伽，其實我哋唔係做瑜伽， 我哋如果我哋見到啲 pose， 我通常叫做 asana 啫，即係只係做啲息止。瑜伽咧，其實整套嘢咧，佢有八樣嘢嘅。咁我哋其實通常我哋講做瑜伽，其實係講緊做佢八樣嘢嘅其中一種，就即係 asana， 即係佢嗰啲息止啦。 瑜伽即係一整套嘅修練。 係啊，佢八種修練，其實譬如話食嘢啦，或者係打坐啦，或者係持戒啦，有啲似宗教嘢嘅。 係 啊，咁但係因為而家我哋 所以有啲即係基督教嘅基督教徒咧，咁話啲神啲牧師咁樣啦，就唔。禁止啊！話俾啲信徒聽聽咧，唔可以做瑜伽，違反我哋嘅教規。 有啲係有啲唔俾嘅，有啲唔俾。 咁我就諗唔通啦，天主教好似又冇乜點限制喎。 咁啊可能基督教嗰啲主事者緊張啲啦。 係咁啊，就做瑜伽咧，係咪需一定要需要跟師傅啊？定係我哋譬如買本書啊，上網睇啊，咁樣就可以學到咧？ 其實跟師傅好啲嘅，咁啊跟師傅咧，師傅會。將你的動作處理翻好啲啊嘛， 即係但係而家就 係啦，你而家冇啦。但所以我話你，如果你屋企如果你又唔係做得叻嘅話咧，最好喺個心度畫條黃線先，唔好超越嗰條黃線。就話你唔好見到人哋做到好勁，即係或者係你買隻碟或者買啲書，見到個動作好犀利。其實買本書咧，我記得我哋睇嗰啲書，呢本瑜伽書咧，就係佢裏邊有初級、中級、高級咁樣嘅。咁你咗嗰本書三個級數都有齊咧，最好。當然瑜伽本身係唔會有分級啊，只不過咧即係話個動作嘅難度，即係喺一個physical training 嚟講個難度。咁我哋個初中高啫，咁啊咁啊瑜伽都好似佛家咁噶，都係嗰啲即係嗰啲叫無分別心嘅。咁變咗我就唔好話啊，咁啊叫初級，咁啊叫高級，高級咪叻啲？唔係三個級一樣，只不過咧你做初級得啦。咁因為點解咧冇咁容易整傷自己啊？ 咁好似頭先阿師傅講啦，咁其實呢個瑜伽咧並唔係話即係叫大家做埋嗰啲其他嘅修練啊嗰啲，咁就。基本我哋做嗰啲動作，我哋可以柔軟，我哋即係大家見到，即係增加我哋柔軟度啊，我哋嘅肢體嘅一個係嗰、那個係伸展度。 係，同埋咧，我哋記住咧，如果自己做瑜伽咧，留意本書或者碟裏面嗰啲每一個肢體嗰個角度同埋嗰個位置。你見到咧下邊有張圖咧，那個做緊個 warrior pose 嗰個女仔咧，那個膝頭偏移高，即係前一隻啦，係嘛？見個膝頭咧有啲移得太前啦。咁我覺得應該移翻後少少，九十度好啲嘅。係。咁啊，仲有嗱嗰啲咁樣嘅 forward bend 啊，或者啲 pan pose 啊，嗰啲大家自己可以適宜，即係因應自己個能力嚟做，唔係話一定要做幾耐，或者唔係一定要做到有幾低個 forward bend， 一定要做到啊個最開始到腳趾，唔需要咁樣嘅。 咁同埋上年紀咧做呢個瑜伽嘅好處就係個增加個平衡感啊。 系，同埋佢可以增加你个内分泌添嘅。 系啊，咁我即系年纪大嘅长者，好容易咧，即系行路咧就即系两边劈下劈下跌下咁样。 系， 咁呢个咧就对你嘅平衡感会增加嘅。 系，同埋佢因为佢大部分咧都系嗰啲等长收缩嘅肌，即系肌肉啊，喺个等长收缩里边咧都可以训练埋肌肉嘅。虽然唔会话会变到大只啊，但系嗰啲肌肉咧个线条系好靓嘅。 系 啊 ，OK， 我哋又睇另一张图啦。咁啊嗱，咁啊。我個飯啦， 見到啊嗰個邊個啊，即 係葉敏， 葉敏啊， 真正嘅葉敏呢個 係啦，左邊應該就係阿朱玉榮啊， 嗰個係阿林世榮， 係啦， 咁啊嗱，詠春啊，見到詠春都好似洪拳咁咧，都用鐵環噶喎，係，如果用個鐵環，大家都知啊，鐵環最麻煩咧，唔係佢重。而係鐵環咧，每一個鐵環因為係 ISO 嚟噶嘛，即係每一個都唔會綁實噶嘛。咁你喐動嘅時候，每個鐵環咧係會互相夾一夾嘅，係夾到你啲皮膚好鬼痛嘅。咁你見到阿葉敏師傅一隻手整咁多環咧，佢應該好勁啊！啊，咁其實屋企咧，即個係適宜咧，可以練下詠春或者係練下洪拳炸馬咁樣嘅。尤其如果練洪拳咧，喺屋企練下鐵線拳啦嚇。咁啊，鐵線拳腰嘅範圍細啲嘅。即係唔係好大嘅，即係唔同嗰啲苦學啊、公字嗰啲咁大地方。咁鐵線拳可以練細少，或者練一兩段都 OK 嘅。OK， 咁啊，詠春就更加容易啦。詠春就因為佢全部都係行兩步到嘅啫，唔會行得遠嘅。咁變咗咧，你屋企咧就算劏房都練得嘅。 咁但係呢啲都要有師傅教喎、 啊。唔係呢啲就係、是最好唔係上網睇都得嘅。 係，即係但係冇學壞姿勢啊。 我唔係要你練得叻啊嘛，我係練下功夫啫。就唔使練鐵環啦。鐵環好辛苦啊！ 咁啊，扎馬咧就好多四平馬啦，四平大馬所謂。 係啦。 嚇咁嗱，見到就係話等於係好似係西方練嘅蹲坐，而家興啊嚇咁。 佢同蹲坐有啲唔同。蹲坐咧，通常就腳就咁曲嘅啫，即係就咁曲噶啦。佢呢個咧係要雙兩個大髀向外 張開， 向兩邊左右兩邊。 所以點解叫大馬就咁樣啦？ 同埋咧 個臀部咧要垂直啦，個身體同個即係個身體要直啦，唔好弧前啦嚇。 係咁， 所以呢個就係你可以喺屋企練下功啦。咁我又睇下另一張圖啦。嗱，另一張圖咧就係、是、最好啦，閉關就練氣功啦。嗱，最好簡單就係練呢個任督二脈啦，即係最基本嘅，即係啊奇經百脈最多人練就練任督噶啦。咁其他嗰啲脈咧就比較少人練。咁啊，任督二脈咧就係前任後督啊，你見到兩個圖像啊。咁即係其實即係氣手丹田，或者二手丹田咧，咁唔得嘅話，咁即係話咧，你只要站桩或者打坐，打坐亦都唔一定要雙盤膝嘅，或者。就咁翹埋腳都得嘅，或者坐喺張凳就只腳90度都得嘅。咁主要係練到氣啫，即係道氣點樣落丹田啫。咁你可以你開頭唔得咧，就盡量用個意識落咯。其實唯一一樣嘢要做嘅就係你個胸腔唔準喐就得啦。即係呼吸嘅時候胸腔唔準喐。 即係你唔一定要打坐，你係站桩 都得嘅。 係， 就練氣。 就好似二拳啊、黃香齋嘅站桩就係一練氣嘅。 站桩咪總之所有內家拳都站桩噶啦。 係， 即係譬如你二拳啦、形意啦，或者係八卦掌啦，或者太極咧，都中意站桩嘅，逢內家都站桩嘅。係，咁咧主要咧就係話你將你個氣傳落去。丹田的意思即是話你的胸腔只要不喐動，咁盡量將你的橫膈膜呼吸就係 係咁呢個少林金剛裝咧係動裝嚟 嘅喎。哦，好啦，就氣功有種嘅，有啲有動氣功，有靜氣功，有自發氣功，係好多樣嘅， 但都一樣得嘅， 都得嘅。咁最主要咧就其實係將你的神經和你嗰、那個身體作一個聯想咁解啫。係係。OK， 喂，今日咧係。我哋昆仑峰最后一集，咁啊，第时我哋再开嘅时候再同大家见面啦。 啊，好荣幸啊！ Okay， 最后一集啊， 得到我三哥帮手啊。OK， 今日到此为止。 好，后会有期， okay， 后会有期，拜拜。